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一，农历11月24。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9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各地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 我国主产区累计收购秋粮1761亿斤，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平稳。 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38.0%。 公安部发布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验等9项交管新措施。 奥密克戎毒株在美国快速传播，住院病例大幅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着眼国家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措施要硬，执行力要强，确保稳产保供，确保农业农村稳定发展。农业农村部明确，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两条底线，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总台央广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眼下冬小麦越冬进入关键管理期，新疆昌吉市各乡镇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做好冬小麦管理。昌吉市三公镇庙公村种植户高长顺告诉记者，今年种了60亩冬小麦，现在长势良好。 现在我们农民种麦子，一亩地补助220元钱，今年镇上一亩地还给120方水的补助。 今年新疆积极推动高标准农田、节水灌溉等项目，重点向产粮区倾斜，推进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建设，确保粮食面积不减，产量不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和农药管理处处长汤义武介绍， 自治区采取有力举措，狠抓了冬小麦目标任务的落实，共完成冬小麦播种面积1285.07万亩，较上年实际种植面积增加了1.49万亩，为明年夏粮再获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刚刚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明年粮食产量要继续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务必要过好夏粮这一关。 保夏粮、保全年粮食丰收，必须以背水一战的态度，超长超强的力度，坚决打赢这场硬仗。夏粮务必过好晚播麦、促弱转壮这一关，稳产务必确保播种面积比去年只增不减，稳定扩大早稻面积，多种一季是一季。镰刀湾南部地区要尽可能扩大玉米的种植，为东北下一步扩大大豆腾出空间。 2021年是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一年，这一年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超80%的脱贫县完成特色产业发展规划编制，推动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重提高到50%以上，产业帮扶由到户到人向促进区域产业整体发展转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这一年江西农村各地兴产业引人才，不断推进乡村振兴走深走实。走进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幽兰镇园艺场，各种水果沉甸甸地挂满枝头。幽兰镇园艺场党支部副书记邓克明到任后，带领村民搞起大棚水果种植。今年园艺合作社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模式，与210户村民签订合作协议。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我们结合本地土壤气候的特点，搞起了大棚水果种植，引进了反季节特色水果品种， 种植柑橘、双冬蜜桃等十多种，平均为每户农民增收近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也达到了35万元。 明年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农业农村部要坚守的另一条底线。唐仁健明确，要正确处理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推进乡村振兴的关系，聚焦产业就业带动增收，重点区域强化支持， 帮扶车间、公益岗位等这种多种方式促进就业的也要把它用好，确保呢外出务工数量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聚焦重点区域了。重点区域就是我们说的那160个重点帮扶县，所有的政策、资金、项目等向他们倾斜。 明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唐仁健强调，越是环境复杂、风险挑战增多，越是要把三农这块压舱石夯得实之又实， 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截止12月20号，全国粮食主产区累计收购秋粮1761亿斤，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平稳。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今年9月中下旬，我国秋粮收购工作开始以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多措并举，统筹推进，指导各地各企业因地制宜，突出抓好市场化收购。目前秋粮收购工作进展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 夏粮收购圆满结束，秋粮收购进展顺利，预计全年收购呢，粮食应该是在8000亿斤左右，与常年水平相当。 针对即将到来的元旦春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粮源组织调度，确保重大节日和重要时段粮油市场平稳运行。秦玉云： 做好加工、储运、配送、供应等各环节的有效衔接，确保市场粮源供应充足，确保成品粮油不脱销、不断档。 目前我国粮食应急保供网络进一步完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应急物资储备司司长王红介绍， 目前36个大中城市及市场一波动地区成品粮油库存保障能力都在20天以上。 今年6月份以来，各地粮食和储备部门推进粮食流通亮剑2021专项执法行动，严肃查处了一批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以陈顶薪、未及时支付受粮款等典型案件。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8%，增速继续保持较高水平。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张小璇报道。 11月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6个行业利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较上月增加3个。22个行业利润状况较上月改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11月份，在消费品生产稳定恢复、价格回升等因素的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3.6%，较上月明显加快10个百分点，增速呈现2个月回升的态势。服装、食品类的营业状况较好，纺织服装、纺织行业利润由降转增或增长加快。酒饮料、农副食品加工、文教、工美、食品制造业的利润增速均在10%以上。 在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措施作用下，私营小微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改善。11月份，私营企业、小微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2.9%、15.9%。关斌说， 11月份工业企业利润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态势，行业均衡性也有所改善，但成本压力依然较大，下游行业的利润改善还需进一步的巩固。 本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今天分别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2021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主要变化一是进一步深化制造业开放。汽车制造领域， 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同一家外商可在国内建立两家及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的限制。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领域，取消外商投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关键件生产的限制，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二是自贸试验区探索放宽服务业准入。市场调查领域，除广播电视收听收视调查需由中方控股外，取消外资准入限制。社会调查领域，允许外商投资社会调查，但要求中方股比不低于67%，法人代表应当具有中国国籍。三是提高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精准度。四是优化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 教育部今天表示，将在西北、西南、中部三大区域分别布局建设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教育部将会继续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工作，推动高校集群发展，引导中西部高校聚焦区域发展急需，深入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 在西北、西南、中部三大区域分别布局建设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在中西部高校布局建设一批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智慧农业学院、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等，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期间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07亿元，实施了对口支援中西部高校工作，面向西部高校提供了将近140,000门慕课以及小规模的定制课程服务。截至目前，已经有725所西部高校使用了慕课开展教学，占到了西部高校的97.3%，学生参与学习达到1.63亿人次。吴岩表示， 培训西部高校教师达140万人次，有力提升了西部高校的课程建设与改革自我造血的功能。 公安部今天公布新制定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等三个交管规章。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修改后，记分行为共50项，其中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隔离掉头等7项违法记12分，机动车未悬挂号牌或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等7项违法记9分，货车超载50%以上等11项违法记6分。具体记分标准，公众可登录公安部网站查询。根据新的记分管理办法，交管部门还将推行学法减分制度，对于符合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一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可扣减6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长李江平介绍， 对一个记分周期内多次记满12分的，考虑到其守法自觉性低、安全意识差，进一步强化教育管理，延长了学习时间，增加考试科目，督促驾驶人安全文明驾驶。对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记满12分的，为了保障公共安全，严格满分教育，提高考试难度，加强重点管理。 新制定修订的部门规章对公安部近年来已推出的69项交管改革措施予以固化，同时再推出9项便民利企新措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刘宇鹏介绍， 推出了私家车新车上牌免验车的改革新措施，对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在出厂的时候由机动车生产企业来查验车辆，那么车辆查辆的信息和公安交管部门信息共享，那么群众在办理注册登记的时候就不需要再交验机动车，这样一来就打通了汽车生产、销售、登记的各个环节，实现了全流程的衔接。 据了解，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将自2022年4月1号起实施，机动车登记规定将自2022年5月1号起实施。 本台消息，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光辉介绍，目前西安市已完成四轮核酸检测工作。 12月27日12时启动了新一轮核酸检测，最大限度发现社会面隐匿感染者。延安市已经开展区域核酸检测113.6万人次，咸阳市已经检测151.4万人次。 陕西省疾控中心已完成137例本土确诊病例的全基因测序，均与12月4日巴基斯坦入境航班报告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12月26日0至24时，广西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7例。今天8时，东兴市开展第四轮核酸筛查，目前筛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截至12月26日24时，东兴市已启用隔离酒店35家。下一步，东兴市将对接解决好旅客、旅行团滞留问题、货车司机留宿、餐饮问题、市民用药及外出治疗等问题。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26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本土病例162例，分别为陕西152例，其中西安市150例，咸阳市1例，渭南市1例，广西防城港市7例，浙江绍兴市、广东东莞市、四川成都市各1例。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1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今天发布，按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统计，中国在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等4个领域排名世界第一，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二。 记者从上海保险交易所了解到，新能源车险交易平台今天正式上线，并首批挂牌12家财险公司的新能源汽车专属保险产品。 新疆口岸对欧盟贸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今年前11月，新疆口岸对欧盟进出口贸易额达2618.2亿元，同比增长30%。 截至今天7点，湖南8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雪，降雪量最大27.5毫米。受降雪降温影响，湖南邵阳、娄底、怀化、湘西、益阳、衡阳、岳阳教育部门宣布停课放假。 民航局发布消息，近日针对媒体反映土耳其航空公司伊斯坦布尔至广州航线出现天价机票，严重损害境外回国旅客权益问题，民航局正在进行核实调查，如发现有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全线开工，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直达。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消息人士称，美国政府近期向中方提出拟派主要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18名官员赴华，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为美国运动员提供安全和医疗支持，接下来还可能将为另外近40名官员递交签证申请，请问中方能否证实是否将批准相关人士的签证申请。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已经收到美方有关人员的签证申请。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石静飞、王远，主播泽华、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